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big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咧，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硬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Kevin照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唔同。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係 啦， 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迪。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第三節繼續講熱身賽，講些另類一點的，咁就跟住繼續個時間去到7月23號，7月23號咁就組嗰隊叫 U19， 咁就飛咗過德國，咁啊踢一場波就贏3-0嘅。咁呢一場波咧就其實就為咗之後嘅一個杯賽咧就做準備。咁、那個杯賽咧就叫做魯爾杯，咁呢個跟大陸譯名啦，我跟大陸譯名啦今次，因為我都唔識得讀。咁就呢個魯爾杯呢就 同魯爾冇乜關係， 冇關係㗎，冇關係，絕對冇關係。但係呢 啲魯爾又去返德甲啊， 我唔知喎，呢個真係 退咗休啦， 仲踢緊嘅咩？ 佢好似喺中東揾錢啊嘛，係 咯， 仲係 咯，咁就呢一個比賽咧，咁就同常規比賽唔同嘅，常規係踢90分鐘，咁呢出個比賽就每場踢40分鐘嘅啫，咁、 哦、 上下半場就踢20分鐘，咁、哦、就呢一個比賽參加嘅小組咧，就分別有阿仙奴啦、華倫西亞啦、漢堡啦、多蒙特，同埋好犀利嘅。我哋有中國國家隊喺度踢緊， 嚇 有冇打交？ 係啊，喺德國踢， 就 U19， 因為德國有個魯爾區啊嘛。 係啦，咁、哦、咁中國咁就先講講阿仙奴嘅戰績先啦。咁就第一場0-0和咗漢堡，第二場0-0和華倫西亞，第三場就真係攞命， 慘啊！ 慘 啊！ 中國 U19 贏2-1。 為咗五毛錢， 不過最尾個場好啲，都贏翻1-0贏多蒙特。咁最尾咧，阿仙奴就參與咗第五、第六名嘅爭霸戰，最尾係12碼輸咗。咁最尾又拎過第六。咁至於同一日咧，咁阿威靈頓斯華個 Twitter 裏邊又指咗有一場閉門賽又進行咗嘅。咁對手又唔知道，但係裏邊就應該有恩尼斯啊、威靈頓斯華啊、查馬克啊、朴主永、費林邦、賓特拿嗰啲都有機會踢啦。 真係慘， 唔知幾耐㗎。 依個 list 入邊啲嘢走曬啦喎，係嘛？差唔多。 朴主永未走， 朴主永咯，賓特拿咯， 賓特拿咯， 費林邦咯，未走咯。咁另外咁喺同一時間咁，其實啱啱續咗約嘅阿貝連，即係預備咗嗰個右閘咧，就同 U19 西班牙踢緊嘅。咁就踢到 semi-final， 咁就2-1就輸咗俾法國。咁7月29號就翻咗倫敦。咁就之後完咗呢個 U19 之後，咁就自然翻去繼續操啦。咁就7月23號翻之前，咁其實一線隊又對葡紅轉。咁呢場波咧就好體力化，我覺得踢得。 嗯。 真係好睇力化，同埋 贏得都驚險。 係啦，同埋好少踢快反啊！呢場波都係差下差下滲入去嗰種咧，即係有能力，同埋我係見到有啲空位，明明個和仔係想起步，但佢就一直唔跑。明明個波係去到嗰位，但佢唔跑。即係我唔知係雲家想練組織定係佢哋自己本身意識嘅問題。但係呢一場波係好鬼嘅，我覺得。 同埋可能係咪可能攰攰地啊？都踢到第四場啦，都已經 都係嘅，都係、都攰。 即係諗住翻屋企嘆世界啦嘛。 咁同埋蒲和紅鑽又即係算係四場之中最硬淨嗰個對手嚟嘅，蒲和紅鑽都係 咁就嗱，我一樣嘢就想講，咁就雲家個換人其實大家睇得出，依然係想阿沙格拿踢中堅嘅，因為你見到阿梅迪沙加四十六分鐘被人換走咗，就換阿鄭堅信入嚟。但我原本 expect 阿鄭堅信會打中堅噶，唔係喎，又係拱翻阿沙格拿去，即係其實好明顯見到雲家係試緊阿沙格拿踢，踢中堅噶啦，已經係開始進行緊呢一樣嘢噶啦。咁我。所以在隱瞞方面，其實我 expect 好可能會買一個右閘噶，似係啊。同埋琴日咧，如果大家唔知嘅話咧，完咗場比賽之後，突然間網上面有一陣風潮係話，大家知唔知道德甲三大右閘係邊個咁樣？無啦啦好多阿仙奴球迷問呢條問題喎，無啦啦唔知點解。咁我就 有冇答案嘅？ 係冇答案，但係唔知點解突然間，我起碼見到有六七條 Twitter 問呢條問題，同埋唔係 retweet 嘅，即係唔係話轉載嘅，係問出嚟。我覺得唔知咧會唔會係德甲啦？真係我覺得好可能有啲機會。 咁之前有傳嗰個叫咩加美斯係馬拉加， 馬拉加係啊， 嗰個賓特拿， 賓特拿 reject 咗嗰個巴 馬，頂 川迪你又唔去，馬拉加你又唔去， 即馬拉加，即係好明顯佢就係為咗即係坐板收錢㗎啦。 馬拉加 PK 到個 offer， 我而家讀一次俾大家聽。350万磅轉會費加賓特拿，再加阿仙奴包賓特拿一年 嘅 薪金嘅一半，咁樣送佢去佢都唔去喎、 啊。即係呢度真係要多謝馬拉加，其實真係。 哇！ 人至盡啊！ 真係人至盡啊！馬拉加真係。 真係出到個 offer 咁，你都唔走，咁你想點啊，大佬？我真係嘔血啊！真係對賓特拿呢個人， 佢世界級前鋒， 佢仲要唔係留喺科爾嚟到訓練，嗰下令人激心啊！佢仲日日 po 同條女去沙灘嗰度，著住件衫點色，攬住條女飲酒嗰啲相啊嘛！ 真係算罷啦，真 係黑人憎到咁。 咁其實講翻，如果真係入一個右閘，咁都算叫做後防都可以嘅，即係第四中堅變沙格拿，咁有咩事就嗰個出嗰個新右閘咁咯。 唔係，其實我喺呢個做前提之前，我覺得有個隱憂，就係你要先同沙格拿續咗約先，咩都唔好講。 啱， 但而家都未續嘅喎，係咪？ 未續㗎，淨係話一路 process 緊，一路 process 緊。但我都真係， 但即係電腦咁咯，撈亦撈唔完， 佢都撈到90几% 嗰時停咗喺度。 但我同阿沙太睇完波之後就拜拜啦。 唔會啩？唔嚇我啊咁樣。 不過都係嗰句啦，我係好尊重雲克嘅太太同埋沙格蘭嘅太太嘅，即係我始終係堅持呢一點，因為佢哋真係幫咗我哋好多手嘅。咁就繼續講翻呢場波先，咁都係嗰啲啦，都係差唔多嘅嘢，都係和哥特繼續敗家。 韦基尔继续俾人完爆， 跟住嗱，头先大家讲到话就系高斯哲尼帕沙格拿做中坚啊，就系呢一场波就做咗呢一样嘢，但系嗰、那个真系我见到一换咗呢一个配搭之后咧，其实阿仙奴嘅后防系受咗更加大嘅考验。 系啊，嗰场后屘嗰段时间就真系俾人揿住嚟打。只不过咁好彩。问尾又执鸡入 球，对手有啲失误咁样啦。 系啊，对手有啲失误啦。系啦，苏大礼。咁就嗱，赛后咧，咁就阿普多斯基又变咗全场最佳嗰、那个。 点解咧？ 有手想拎走喎、啊。 沙扎索啊！ 喺日本拎沙扎索，唔系咁就有个嗰啲日本啲传统嗰啲公仔又送咗俾佢。啊，讲开呢啲走信嘅嘢咧，我又想讲下 David Price。即係眼球嗰、 那個攝影師， 唔係我想問阿小可林，其實喺英國裏面買日本玩具係咪好困難嘅咧？ 唔係好見到嘅， 即係唔好見到，同埋都係貴嘢嚟。 你都要有個門路先啦，我都見唔到個門路。 哦，即係冇門路，即係你喺日本買架通勤車仔好困難。 即係我覺得唔 係喺英國。 但你去到日本啦，梗係想喺日本買㗎啦。 哦，係。咁啊 ，Derek Price 喺即日翻到英國第一件事，佢唔係翻球會做嘢，佢係翻咗屋企，跟住拎咗盒日本新幹線玩具嘅車仔俾佢個仔。 其實我都幾想買出嚟。 抵咗2500 yen 啫嘛。 係點解我知道咁樣？因為佢冇搣到價錢喺度咯，就咁噏咯，我張相上。 喂，你玩下手，你喺英國如果俾你買到，計埋 Kate Clark 真係貴到阿媽都唔認得㗎。 所以我就趁今集節目，我要問問一個喺英國嘅，其實喺英國買日本玩具其實係咪真係好難？ 难噶， 哦，即系佢都正確嘅买， 玩下手 可能都会有嘅，我嘅市就绝对唔会有咯。 但我觉得可能有得买都可能好贵啦，加埋啲运费， 一定 其实 俾唔到呢个， 唔系咧，一定冇呢个价，一定。 同埋我想问入，其实英国有冇机铺啊？ 咩个 机铺啊？ 打机嗰啲， 即系 咩机铺啊？ 即系好多问 题。你谂咩机铺啊？咁我问你，你谂咩机铺？ 机头爸爸唔好再出卖自己。 你谂咩机铺？ 有冇机铺打 机路？ 我就唔係好點見有嘅，咁如果你話好似嗰啲遊戲經都 唔係即係好似香港嗰啲機鋪咁啊， 投籃機嗰種比較少， 即係美國冒險樂園嗰種， 嗰種就有嘅，唔係冒險樂園，都係蝦地嘅入邊， 都係機機地㗎。 第一次試過去玩咧，即係個籃球機咧壞咗，咁我就喺不斷抌，不斷攞票，不斷抌，不斷攞票，即係有個人喺隔離望住，我驚佢舉報我就話咁你玩啦。我俾佢玩，佢塞住佢把口，之後攞住票換咗個杯。 點解我問呢條問題咧？因為我見到。阿張伯倫、讚堅信嗰集去到日本第一件事， 掃貨， 係咯，去機鋪打機， 係啦，英國好難揾嘅， 係咯， 英國人嘅娛樂就係飲酒嘅啫， 同埋博彩公司， 係啦， 咩都得到，同埋， 但係玩踢波機啊， 對廿幾歲人， 即係去到日本博，原來咁好玩嘅呢個世界， 係咯，即係一做完 training， 佢哋好鬼興奮嘅喎，即刻 upload 張相上去，我哋去打機啦。即係好僆仔喎，佢哋真係，我覺得。 你見佢哋成日都係玩 FIFA， 玩 下啲筋膽啊！ 唔係啊，佢哋喺越南有玩 FIFA 噶，係啊。跟住阿婆咪湊串咯，就話你睇下呢扎手下敗將，跟住隔離有黃國特啊、傑比斯啊，嗰扎耷曬頭喺度。 忍住唔交波俾你添啊，咁串。 係咪先？即係我，所以我好奇怪，我要問一問，因為我唔識啊，我唔知道，我未去過英國，我唔知道，所以我要問一問。好啦，咁呢一場波都講到差唔多，因為都冇咩嘢講嘅，其實真係。 又去翻 U18。 係咯，又去翻 U18， 咁啊贏伯禮頓贏8-0，啊閉門嘅，跟住之後又贏李斯特城贏2-0。 我放啲青年隊，一係就我嚟炒人，一係就俾人炒翻轉頭。 係啊，冇錯。 有冇話啲咩1-0 大水交易？細路仔踢波係咁啦。係 啦。咁跟住就對奧連德啦，呢一場波就係酋長杯背後嗰場啦，就係對奧連德嗰場，咁就贏嘅。如果我冇記錯就，因為就唔係和啊，好似和4-4啊，係啊。咁就阿伊斯菲特、基斯道法、奧神啊、阿潘安力基嗱呢幾個已經歸咗位噶啦，其餘第一。咁就同阿威靈頓斯華。咁就嗱，其實一線隊同二線隊個訓練方式有問題啊！其實呢場波睇到，因為頭兩球失波咧，都係角球，即係阿仙奴啲死球嗰啲失波嗰啲咧，係傳統問題， 傳咗落去。 係啦，同埋阿史利文失位，咁阿史利文呢一場又中堅嗱。如果大家頭先有聽節目嘅話咧，佢第一場係打右閘噶嘛，呢一場波俾人編咗左閘，原本一個中堅，嗱，所以我話其實好可能一場 random 嚟嘅。真係 random 點到邊個就去邊， 你點邊個位踢邊個位真係。 除咗龍門繼續打龍門之外，其他冚唪唥 random 真係。 我話嘔血嗱，咁頭先又講到威靈頓斯華啦，咁呢一場波入兩球啊，入兩球啊，一球就恩尼斯助攻，咁佢就鋸個龍門左上角啦，咁一球就阿 Pom 就禁區後腳傳波，咁佢撞射入嘅，咁另外阿 Pom 都入一球，咁阿保定就呢一個廢物咧。咁就龍門執雞90分鐘就幫阿仙奴啱啱冇追平，係啦。 但呢場你睇翻去中前場已經係差唔多最強陣容。 係中前場可以話差唔多最強陣容㗎啦，真係。所以入球咪有四球咯。但係你睇睇個 後防， 所以個後防亦都有四球嘅色球。 即係 有出有入 啦。 新士波拉斯又繼續踢中堅。 係啦，咁同埋喺呢一場比賽裏面，我哋已經影到當初嗰個欖球。 嗰個教練咧，阿 Jeffrey Flannery 咧已經喺呢一場比賽嗰度投入咗工作㗎。即係呢一個都我哋之前都唔係話太過落實嘅嘢咧，已經俾阿 David Price 幫我哋證實咗嘅。啊，又講一個 David Price 先，咁都要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啲相係點樣嚟嘅。因為其實我成日喺呢個節目裏面講有兩個人，一個叫 SM，一個叫 David Price。咁就其實佢哋分工都幾清晰嘅。咁啊 SM 就主要負責阿仙奴一線隊嘅相嘅。咁啊 David Price 咧就主要負責 U 二十一嘅相嘅。咁除咗一啲比較大嘅波之外，譬如好似曼聯對阿仙奴啊，利物浦對阿仙奴嗰啲，就通常兩個無論點都好，咁都會去曬一線隊嗰邊嘅。 即普通，即係普通杯賽或者普通英超對手都淨係派一個 嘅。係啦，都係啊 ，SM 去多嘅。咁啊 ，DP 就通常都係會做一啲比較球會幕後啲嘅嘢。系啦，咁呢一个大家少少嘅冷知识啦。 因为有个问题，有个问题，影新加文嗰啲系边个影噶？ 咩啊？新加啊，呢、這个好问题啊。SM， SM， 所以保住佢喎 ，Twitter 啦。 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 SM 个 Twitter 有动静，我哋会咁紧张咧？就咁解。因为通常阿 DP 就唔会影呢啲嘢。阿 DP 佢本身佢好似都其实有少少 part time feel 嘅。即其實喺 買玩具， 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其實喺佢佢除咗Flickr 之外，其實佢仲有個 Twitter 嘅 image 嗰個相簿嘅。咁阿、SM 裏面就全部阿仙奴嘢嚟嘅，但係阿、David Price 裏面嗰個咧，就有陣時有啲摔角啊， 有摔角， 係有 即係影相係咪佢興趣嚟嘅啫 ？B N 嚟咯，即係佢。 我唔知啊，但係總之佢就唔係。專門影阿仙奴嘅嘢，應該咁講。但係佢 體育嗰啲嘢， 亦都係阿仙奴一個官方嘅攝影師，應該咁講。但係佢有另外一啲範疇係佢另外有做嘅，係啦，應該咁樣講。咁就酋長杯，哇！喺呢一個飛 J 杯就俾人抽好多年水啊！咁今年我哋 即係攞唔攞都係俾人抽 啊！我覺得首先大家要為杜奧巴鼓掌先。 係好， 好，係真係好嘢， 做得好啊！ 真係喺度。 一腳送走咗呢個米基爾 我嗱，即係嗱，講真，杜奧巴呢個球員黑阿仙奴黑咗好多年，但係佢到而家仲黑到，咁你冇得唔寫個復字俾佢，你真係。即係你已經出到咁樣嘅中堅陣容。 拿波利合。 嗱我唔講拿波利嗰場我算啦。拿波利嗰場 講啊，跟住有西瓜因喎。 啊係，因為先講。 佢終於踏足咗遊 場入場啦。我而家講到呢度，我真係 俾人開啦，拜。 我好想跳咗去講加拉塔沙雷嗰場先，點解咧？ 好啊。 因為我好中意雲加自殺啊！真係好中意雲加自殺，即係有傑比斯可以打足90分鐘唔打，驚佢傷，換米基爾入嚟。一換米基爾入嚟，我記得嗰日我喺 Daily 嗰度打一句雲加自殺行動開始，果然我嘅預言又命中咗啦。哇！真係一入到米基爾入到嚟，真係人哋真係哇有老攻勢真係爆爆爆爆爆啊！真係冇得頂啊！真係到同埋你又真係唔可以話杜奧巴老定乜嘢，即係一個射手嘅級數同埋個技術，即係你唔計嗰球十二碼插水定乜嘢啊？你第二球嗰球抵輸啊！真係。你梅迪薩卡抹曬我隻，用隻右腳撩翻嚟左腳，吸翻落嚟射你啊！真係冇辦法。唉，真系呢一场波我真系 梅迪萨卡啱啱嗰， 同埋你又要计翻成场波阿和国特嗰球入嗰球，真系负碌噶咋，负碌噶咋，真系佢冇咁好射术噶，因为佢仲要扮到好似亨利咁咧，第一个摔劲无奈咁望住啲球迷，即系冇嘢讲啊！同埋呢一场波点解要讲？因为有爷爷沙朗高嘛。所以要講嘛，阿 Steven 一定話呢個廢㗎嘛，但我睇到嘅嘢就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我 係好廢， 好好輪廢， 冇錯，係好廢殺思量咁我睇呢個球員因為咁啊，呢個球員嗱好認真講句，咁佢得到嘅供應係的而且確比嗰啲世青杯嘅時候少嘅呢種咯，係 啊， 咁同埋真係衰過佢啊！啱啱先翻嚟跟操一個禮拜，啱啱放完假， 都未夾數， 係未夾數， 對手又唔好話夾數， 即係我唔會一場波去睇死一個球員定點，即係我會覺得你要鬧爺爺沙朗高嘅，我俾你鬧，但係你睇完起碼佢踢多120分鐘先啦，好冇？ 我驚佢冇乜機會出場。 聯賽杯應該有嘅。 聯賽杯會有啦。咁另外就新力卡蘇拿呢場出咗啦。咁新力卡蘇拿就令我好驚喜嘅個肚腩。 唉、哎，未受訓，真係未受訓啊！呢位 同埋曬黑咗好多咯。 真係佢，我好驚佢變山道士。 呢排西班牙熱啊嘛。 咁就其實同埋你睇翻近呢幾場比賽，新力卡蘇拿嗰、那個。投入到甚至是那個活力是比上年踢就算他剛剛加盟的時候都弱了一點點、即是很明顯未扔上的車頭啊、 飛機杯啫， 使 出盡力嘅。 但是你飛機杯你都跟我積極一點啊，即是你們昨天罵佩雷斯一樣的 我沒有罵的，說句實話我沒有罵的 我都沒有罵啊， 是不是？即是你不可以要求个房中都是这样的踢法的。 房中就有款的嘛。 我这个迟些讲先。 是。那就嗱，讲完今天塔沙雷失了个杯，那 Peter 爸爸说很想讲希古恩嘛。那我们回拿波里啦，那 Peter 爸爸有什么想讲？ 希古恩又好奇怪，由熱身到出場都俾人靴啦。咁有啲人就話阿仙奴球迷冇品啦。 嗱、我又好鍾意飛開嚟講喎。講起靴，我想講拿斯里先。 拿斯里就犀利啦。 哇，真係好奇怪啊！喺香港俾人靴，喺英國俾人靴，連琴日喺瑞典都俾人靴。 係 我唔知佢得罪咗邊個。 阿仙奴咯。 阿仙奴好多球迷嘅咩？其实呢个世界度， 阿仙奴历来有好多好憎嘅人嘅，即系我够胆话，甚至乎连我觉得云佩斯唔会做到佢好似咁样程度嘅靴。 其实你讲真，我憎云佩斯多啲。 系，但系唔明白点解拿斯 嚟讲就系啦。 唔明白点解拿斯嚟真系，即系嗱，佢衰都系衰两样嘢啫。即是他加盟了之後串嘴定怎樣 爆臭 是 啦，他主要我想現在後來為什麼現在人們還繼續噓他呢，就跟人說什麼對賭啊，誰拿冠軍先嘛，我想是這件事呢搞到他萬劫不復、但是又被他講中了，超 不是的、哦、即你覺得是那種不服的心態， 是沒錯、 你贏就贏但我屌你 我对他又冇乜兴趣，即系你话如果讲真，我憎阿迪巴约仲多过佢。 系阿迪巴约真系， 阿迪巴约 我憎阿迪咁啊，系即系对球队嘅贡献。 我睇咗半个钟头热刺，热刺近日有场波嘅，我睇咗苏特道，我觉得 OK 啦，阿迪巴约下年走噶啦，应该走。 你同尼格道比咧？ 咁啊，尼格道 好多， 尼格道好多， 咁都冇 好 sharp 尼格道。 尼格道好多。即是如果俾我睇，下年其實熱刺其實有機會取代阿仙奴噶。即係而家嗱，我之前嗰兩年我都 機會就年年都有嘅。 係、但係我覺得如果以而家阿仙奴呢個班底嚟講咧，係 一定唔夠。 唔係初頭你捱到，但係你唔夠力撐曬成， 係 好漫長嘅戰線。 系啦，又拉開咗啦，系咪？我哋有成功咗先。 我哋封壓嚟噶嘛？呢個係。 又交翻俾 Peter 爸爸先。 唔講西瓜恩啦，俾人靴，大家點睇？啲人就喺網上話阿仙奴球迷冇乜品，因為個根本就唔係球員嘅錯咁樣。 問心，我都唔知靴佢嚟做乜鬼。 係啦，靴佢做咩咧？ 即係人嗱，我哋唔好成日學曼聯，一定唔好有曼聯。唔係人哋唔加盟你， 你又要 你就係 PK 嚟嘅。嗱，的總有兩啖痰，我唔講。係啦，係啦。如果個節目俾人 cut 走咗，我唔知啊， 快飛年提醒話又係有呢一段㗎，係 啊，即係如果我發覺禮拜三冇出到街嘅話，我喺 daily 嗰度再講一次， 冇問題，我而家都係錄定。 即係你唔好人哋唔加盟就千古罪人就撲街。 咁如果好多200個， 即係人哋。即係我哋唔知道幕後裏面究竟雲家做咗幾多嘢，拿波你做咗幾多嘢，皇馬做咗幾多嘢，即係你唔可以，唔係人哋唔加盟你就撲街嚟㗎嘛，即 係 你唔係全世界冚家要加盟曼聯咁㗎嘛，係咪先？即係你人哋唔嚟咪唔嚟囉，你要俾返啲。 最後尾嘅傳聞唔係人哋唔嚟，係根本你都冇出架。 系，亦都系啦。咁即系最新嗰个传闻就话，净系倾咗个人条款啫嘛。但系之后乜差都冇讲过噶嘛，咁噶嘛，系咪？ 即 系 关人出事。 你通常转会都系同球会倾咗先，系咪？ 唔系，如果得到球会嘅同意，可以同 球应该倾同个球会倾完嗰个转会费，再倾呢个 个人条款。 唔系嘅咩？ 唔係，如果得個對方球會同意，你咪可以同個球員傾咗先咯。 咁你傾好咗，球會又唔同意你出價都冇意思。 咁冇計嘅， 係咁冇計。 即係好似蘇亞雷斯個 case 咁啫嘛，而家。 但而家啲主要係啲經理人要搞鬼啦，即係你傳下傳下又浪下價咁，以為 唔係經理人係幾方面嘅。首先唔 係經理人佢老豆 嘅 啫嘛。 球迷嘅壓力啦，球迷希望嘅壓力啦，即係學阿 Steven 頭先我哋休息嘅時候話有7000万，但你唔使。咁啲球迷，我哋講真，我哋而家個心都驚驚地，同埋少少嬲嬲地啦。咁 少少咋？ 第二頭先我哋講過有210个嘅傳聞啦，即係 中三個。 好明顯，我哋嘅傳媒朋友係非常之愛戴阿仙奴嘅，同埋我哋係供養咗唔少記者嘅。 最易寫啊！ 即係關於蘇亞雷斯咧，只要將個價錢改一改咧，又可以變咗第二日嘅新聞㗎。 唔係同埋亦都可以 養活咗好多傳媒。 冇錯， 同埋有好多球會內部嘅人士會出嚟講嘢。 我哋 咪 班主嚟嘅，知唔知？ 係啦，有好多球會內部嘅人士會出嚟講嘢。咁亦都會有好多球會外部嘅人士收到風，咁亦都有好啲唔知邊度波多黎各嘅傳媒，亦都會話當地嘅球員已經準備好㗎啦。 波多黎各 係啦，即係亦都會有類似啲咁樣嘅嘢。即係其實多方面嘅，其實講真啦，我覺得其實傳媒有時累死咗雲家。即係如果你唔係咁圈染呢啲嘢，其實雲家喺背後做嘢可能會順咯。 啱、嗯， 即係傳媒都係圈染㗎。 但係都係嗰句啦，呢啲嘢相輔相成嘅。咁你講真，傳媒俾到即係咁厚愛你嘅時候，你又唔做啲嘢，咁啊真係好似唔多似樣嘅。嗯、即係我都係嗰句啦，我去到8月31号先 到時先啦、啊，仲有大把時間。 我去到9月1号先屌。 阿 Steven 頭先佢講話其實一早要屌啦，你咁早都唔做嘢，我同意嘅。但我鍾意留返8月30号一炮。 你當然早買就。 屌起碼有幾廿個波一 陣。費事嘥口水啦。即 係你逐次屌個威力唔強啊。 即係早買固然好，但而家 早買我同意點解要 早買固然 好嘅。 但個槍都仲未生，都仲有得買。真係。 有陣時你都要俾個機會佢補下飛。 遲來好過冇到啊。 即係雖然年年佢都係咁玩，大家知遊戲規則㗎啦。 競爭12小時。 唔係又要等再一遊啊。 早買早享受啊，咁遲買啊平多幾嚿。 又要我通宵， 呢次即係 其實可能真係啊，真係要睇下有冇歐歐。 有上 daily 嘅人都知道，我哋年年有個節目㗎啦，就係年年去到最尾都係大家一齊等嘅，我唔使瞓嘅，我極力希望有咖啡想贊助我哋嘅。 元旦倒數冇咁準時， 大家準時11点坐喺電腦面前啊，一路係咁個 F5就撳到爆。 點知11点啊？晏晝坐到夜晚3点。 但係講起歐聯，我哋等入唔入到歐聯簽人呢個。年年都係咁啦，今年就即係又好危險喎。 真係， 我哋越拉越遠啦。我陣我講翻拿波利嗰場嘅 ，OK， 冇錯。 OK， 先講一講歐聯先。嗱，歐聯而家個情況就咁嘅，抽到費倫巴治，但費倫巴治嗰個裁決咧就要8月28号先至決定。 踢完第二場之後， 係啦，咁個鏡報琴日就出咗個新聞，就話。如果阿仙奴直接晋级就梗系晋级啦， 系唔使烦啦。 但如果阿仙奴 PO K 嘅话咧，就有两个方案， 系 一系就土耳其联赛唔知第四、第五嗰队又顶上， 补上； 一系咧就阿仙奴同嗰队嘅嘢，即系补上嚟嗰队， 再踢两场， 系啦。即係而家有4-5个可能性。 你又話咩奧地利嘅薩爾斯堡頂上嘅，又聽到。 我唔知邊隊，總之 太多 version， 係太多 version 啦。總之就。总之一定有排搞 掂啦，即总之阿仙奴赢咗就冇事。 系啦，但系讲真睇呢个 bench 嘅阵容，如果伤一件嘅话，我都好担心啊，真系、嗯嗯、真系好担心。同埋你唔同你呢队费伦巴治唔同之前你对嗰几。對嗰幾隊費倫巴治啊，同埋你之前5-2嗰場你又帶下比啊嘛，呢場冇嘛。 哇！我睇翻嗰場真係睇到想喊咁滯啊！ 你仲要思維斯達喎，呢場又冇啊！ 即係睇咗入面咁多出現過嘅人，得帶下比仲喺度，即係藍絲唔解，藍絲係當年加盟。 係咯，係啊，即係完全唔同嘅一回事。咁所以嚟緊呢一場波，你仲要夾埋兩場英超中間踢。以而家呢個陣容嘅 哇，如果你 嚟睇，我真係好 真係大領鑊喎！即係踢多兩場咁咧，9月中你想買人過到你，俾你過到買人都冇得買 啦 喎！ 哇， 咁咪好大件事啦！ 水㗎啦， 係嘛？ 唔係嗱，如果你 expect 9月之後有轉會咧，係得兩種可能性嘅啫，自由身加盟， 自由身。 第二種咧就係阿仙奴借人俾低組別嘅聯賽。 嗯。 係得呢兩種轉會嘅啫。 嗯。 咁我亦都相信雲家應該繼續。減少預備隊球員的數量㗎啦， 預備組冇咗10几20个啦， 繼續清咯，佢唔介意㗎，講真，佢咪到處揾啲試訓嘅翻嚟踢一兩場，頂下頂下頂成季咯，最鬼中意㗎啦佢。 係咪先？好啦，哇！真係兜咗個大圈，翻翻嚟。 咁起碼都講阿仙奴嘅。 係。 呢個節目唔係足球節目嚟。 阿仙奴節目啫， 冇講波。 球迷節目。 純粹係 阿仙奴球迷節目。 我哋一陣間都係會做翻有食唔食嘅。O K， 咁啊，繼續講翻拿波利先。咁嗰場波就其實我就好留意一點，就開波之前就已經公布咗噶啦。就是球員的 number、雖然不可以作實，但是都有一定的參考性。咁就阿 Pom 就著37號，基拿比著44，咁阿沙列林著58，馬天尼斯著59，米基爾著51，即係大家都睇到知道咩事。 即係五字頭都冇運行啦， 冇運行啊！真係唔係喎 ，Peter 爸爸錯曬喎、 邊個 ？David 啊，唔係 SM 個相簿裏面出現咗馬天尼斯張相喎、 你得兩個 線隊球員喎、佢著住50號波衫、 你計埋佢先3個龍門啫喎，唔通舊年嗰、那個嚇？ 咁、都叫有運行入咗一線啦。 即 係 睇嚟，斯薩都冇咩希望噶咯。 冇希望啊！冇希望。 咁窄啲啦。 即 係 雲家決定用 Pan B 啊，應該如果咁睇法，因為你冇理由咁多個一線隊球員影咗嗰張相，但係忽然間插咗個馬天尼斯入嚟，仲要其他預備組人冇影過相嘅。咁就即係都大機會，馬天尼斯會頂阿文路嚟個位啊！即係如果就咁睇嘅話，好大機會嘅啫。咁呢一場波就我冇嘢講啦，除咗讚堅信。即係如果，唉，真係一千年道行一朝喪啊！真係。 即係佢好似次次酋長杯都係要咁 嘅。佢係點？即係我又要講翻三四集之前嘅內容，就係、有一次我喺大球場睇阿仙奴嗰場，就係有個廠友喺前面就同我話：讚堅信拎波，讚堅信拎波，世紀啊世紀啊！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即係我三四集之前講過科隆嗰場波咧，阿讚堅信嗰個世紀大塔咧， 冇錯。 唉，今次又嚟一轉， 今次塔頭。 今次塌頭， 唔係啊！咁幫佢解脱啦。佢唔知點解打熱身賽，佢好似知道熱身咁啊，求其啦， 真係 好熱身咁啦。佢真係， 即係我就好希望佢就慢慢上翻正軌啦。咁喺之後嗰場對曼城已經上咗正軌啦。阿拿斯利就極度不幸成為咗腳下亡魂啦。 兜巴勝佢哋， 拿斯利啊， 元豐拿斯利啊，可以話拿斯利直情真係，我唔知係啲球迷幫手靴搞到佢冇心機踢啊，定係？讚堅信真係夠料啊！就完全係真係同阿拿斯利 都係劇本嚟嘅啫，係嘛？ 係可能係劇本啦、就即係對，即係拿斯利一次都冇爆過佢啊！即係我見拎翻少少分數。 拿斯利出場嗰時候之前咧，一個咩一個鏡頭影咗佢，唔知同邊個人單眼喎。可能同啲舊隊友單眼， 同阿雲家好開心， 同阿雲家， 即係左手伸咗去雲家嗰度噶。跟住啲人咪開始作嗰啲對白咯，就話想唔想翻嚟啊？即係嗰啲咧，即係好多啲橋梁嘢。咁嗱，呢一場波有幾樣嘢我都想講嘅。咁換人時隔56分鐘已經換啦。咁就其實都開心嘅，即係如果係正式比賽嘅話，咁熱身賽又當參考啦，就唔好咁大期望啦。即係都預計佢65分鐘先換人㗎啦，雲加隆嘢就。咁另外就其實拿波利踢法就好，哇！啲速度好快啊，阿仙奴成個中場冇曬啊！ 中場上 半場哇，真係高斯哲嚟表演咁啊！呢場波 同埋上半場冇阿迪達啦， 係啦係啦係啦， 真係阿迪達幾緊要咧，真 幾緊要啊！ 上下半場嘅分別真係啊！ 上半場係完全係咁俾人喪喺度打反擊噶嘛，我睇到哇唔係咩事， 即係阿高斯仔拎曬分啊！成場 係真係 簡直個人表演噶嘛，淨係大陸啲網友 check 即係 cut 嗰啲 GIF 出嚟都 cut 咗成20幾版啊，係啊，好過癮啊！咁同埋就哇三節都過唔曬，開第四節啦要。咁就普多斯基 miss 十二碼，咁連續三球唔入嗰日，酋長裏面十二碼有三球唔入啊。 波圖 miss 兩球，普多斯基 miss 一球，好邪啊呢場波。咁就嚟緊啊都要講下高斯治嚟個入波，我覺得值得講啊。即係阿迪達右路罰球開出，咁啊梅迪塞卡十二碼點升起，哇砰砰聲搞到。搞到阿連拿都撲差懵嘅啫， 唔係基奧特嗰 跟住嗱，我啊想講一講沙格拿。 誒，我都見到 沙格拿嗰個位跳起好緊要啊，引起咗應該要守下高斯仔嗰個過咗去拍佢，然後高斯仔後面突入入嚟先搞得掂。即係 如果呢球冇沙格拿咧，佢應該 頂 唔到，入唔到 啊！應該入唔到。 沙格拿引開咗另一個中堅。 即係呢球 好少見佢走到入去中間位置喎。 係啊，你 因為通常都係兩個中堅。 係咯，平 佢當到自己第三中堅走埋去。 唔係沙格拿係中堅嚟㗎，換咗出嚟你唔記得啦？ 嗰場係咪中堅？ 沙格兰， 你有梅迪萨卡先顶。 换咗啦，换咗郑英信嗰阵时候搬咗嚟尾咗。 唔 系啊，所以其实系上咗嚟啊，所以佢中间嗰个助攻意识喺度啊，睇得出啊。系啊，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好事嚟噶，对于沙格兰改造中间呢、這个，即系换言之，我哋暂时睇到呢一度，即系有几个总结热身赛就系、是，基拿比可能会升一线。沙格兰改造第四中坚是很可能的事、对波不够厚的阵容，同埋很明显这几场热身赛全部不可以作准。 我哋数漏了一个，我哋争啲基奥特， 系 Juru 基奥特，系我哋呢几场热身赛咧，好似系咪有正选出场的话，他都好像有波嘅， 有八球啊，全部热身赛， 全部热身 赛，系啦，咁阿的总，我哋可唔可以开多节啊？好嘅，得，咁我哋一阵间开多节就再讲埋最尾嗰场对曼城。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